深刻，其实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大石头。最近美国科学家认为，研究这些摇摇欲坠的岩石有利于了解甚至预测地震。全球各地都能看到飞来石，这些石头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出现和地震会存在着关联吗？面对形态不一的飞来石，地质学家将教会你如何判断它的来历。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飞来石到底从哪儿来？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都已经是8月10号了，新的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身边了。一开始呢，先和大家回顾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8月10号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瑞典瓦萨号的悲剧。在1628年的8月10号，瑞典有一艘船叫瓦萨号。这艘船呢，从它的建造基地扬帆起航，但是在航行了不到1海里之后，便沉没了。这艘船为什么会沉没呢？这我们得说一下啊，这时间呢，在1626年开始。当时呢，瑞典有一位国王，他的名字叫做古斯塔夫二世，下令要建造一艘重心过高的船。这艘船的名字被他取名为瓦萨号。为什么这国王要建这样的一艘船呢？因为当时啊，是瓦萨王朝的统治时期，在他的统治之中啊，瑞典是那个时候呢欧洲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了和劲敌丹麦、波兰对抗，称霸波罗的海，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呢要求建造一批新的战舰。给这个战舰呢提出来的要求呢，既要战舰大，又要速度快，火力还要强，而且装修还要非常的豪华，这样才能够显示出呢瓦萨王朝的权力、财富和战斗力。1626年初，作为其中最大的战舰的瓦萨号，在国王的亲自监督之下开始正式建造了。这国王啊，总是有太多的要求，在这艘瓦萨号建造的过程中呢，不断的提出来。在一开始呢，国王就提出了很多关于这艘船的各种各样的改造意见。这些意见呢，国王都是拍着脑门儿啊，比如说呢，在瓦萨号的骨架已经安装好的时候，他就下令增加战舰的长度。这都龙骨的安好的一艘船，要增加它的长度，这基本上跟白造一艘船没什么区别。1627年呢，这船已经造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国王又知道丹麦已经建成了双层炮舰的消息，于是呢，临时啊，这位领导又决定把原来呢设计的单层炮舰变成了双层炮舰，在瓦萨号上面又加了一个机械甲板，要把这艘船呢改成要强于呢丹麦的那艘炮舰。这样一来呢，瓦萨号便是拥有了双排共64门的舰炮，全长呢达到了69米，成为了当时装备最齐全、武装程度最高的战船。但是呢，对于横梁和压舱坞来说呢，在并不稳定的一个平台上安装这些设备啊，其实呢是重心已经完全过高了，而且呢这平台和它的功能呢是完全不对应的，就是这个船它原本的设计是不能装这么多的武器，重心也不能那么高，如果太高的话呢，这船开到海里就很有可能会沉没。说到这儿呢，咱们再跟大家啊多说一件事啊，这多说一件是什么事呢？就这艘船啊，刚才玉龙也给各位介绍了，说这艘船的长度呢已经是达到了有这个69米，但这已经是1628年的事儿了。这1628年69米其实呢已经 已经远远落后于早他200年前郑和宝船的长度了。郑和当时的宝船都有140米之长啊。来，我们再继续回到瓦萨号。其实呢，瓦萨号在进行啊正式的海试之前，来进行了一场陆地的测试。这个陆地的测试呢，已经测试出了很大的问题。当时呢，让30个船员从船的一端呢跑到船的另外一端，还没下水的情况下，这艘船已经是发生了危险的摇动。但是呢，国王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1628年8月10号，瓦萨号正式航行下水，在开了不到1海里之后，便进水沉没了，导致400余人丧生。这是一次典型的不尊重科学原理而导致的悲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尊重科学原理可以让我们很多的事情呢事半功倍，甚至呢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一些新的原理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来寻找外星的生物。怎么说呢？啊，先得说说呢，科学家们发现，在地球上啊，所有植物的叶片叶绿素和其他光合生物呢，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反射有色光线，产生与众不同的生物指纹。未来呢，可能会发现生长着植物的地外行星。这就是说，太阳在某种的巧合之下，或者说地球在某种的巧合之下，我们看到身边的植物都是绿色的。很有可能你去一个其他的星球，这植物是黄色的，或者是红色的，都有可能。科学家们发现呢，植物叶片的叶绿素和其他光合生物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反射着有色的光线，产生与众不同的植物的指纹，意味着未来可能来过滤来自遥远恒星的其他光线，仅仅呢来保留某颗行星表面存活的植物的反射光线。现在我们通过望远镜啊，对于整个的深空来进行着非常非常深邃的探索，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一颗星星呢，它完整的反射了在基本上啊所有光谱当中的光线。但是呢，很多光线对于我们来探索人类宜居的星星是没有太多的帮助，干脆呢把这些光线过滤一下，看看有一些是不是可以反射出植物在星球的表面所反射出来的一些光谱，我们就能够判断在这个星球当中是不是有着植物，或者说能不能产生氧气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新发明啊，这个新发明呢是日本的一家公司，名字叫做 Coco Motor。 这家公司呢最近开发出了一种便携的汽车，这汽车怎么个便携呢？真的很方便，可以放到背包里面天天背着走。当然了，我们要给他说，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烧内燃机的烧汽油的汽车，这个概念就有点太狭隘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便携的交通工具，是可以呢放在口袋当中的一种滑板。这种便携汽车啊，名字叫做 Work Car， 由锂电池来提供动力。它的体型呢和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更像是滑板而非传统的汽车。车身呢非常纤细的 work car 呢，用一个铝合金来制作它的面板，重量呢大约是2到3公斤之间，最多可以承受120公里，而且它的时速可以达到10公里，充电3个小时就能够航行12公里。操作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您站在这个 work car 上面就行，身体向前倾它就向前走，向左倾它就向左转。而且呢，当你来到单位上班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也没关系啊，因为它很小，就像是一个笔记本电脑那么大，拿起来装到包里，到办公室里一充电，还可以继续踩着这个板儿回家。目前这款叫做 Workcar 的行车版啊，或者说是电动汽车版啊，正在众筹网站上呢发布自己的一步一步进展的信息。大约呢到2015年的秋天，不久之后，消费者可以来预定这款 Workcar。未来呢，汽车版的售价大约呢和这个美元呢是800美元左右。2015年预定，到2016年就可以交付了。想一想，也许真的很有可能，未来有一天，当你上班不是很远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一个板儿，往地下这么一放，踩着这板儿，就能够安安全全的上班来，高高兴兴的回家去。好，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玉龙呢一开始和大家唠了唠嗑啊，说了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些新鲜的科学进展。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去过山地景区的朋友可能对于飞来石这样的景观印象深刻，其实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大石头。最近美国科学家认为，研究这些摇摇欲坠的岩石有利于了解甚至预测地震。全球各地都能看到飞来石，这些石头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出现和地震会存在着关联吗？ 面对形态不一的飞来石，地质学家将教会你如何判断它的来历。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飞来石到底从哪来。石头在歌唱，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玉龙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呢有关石头的事儿啊。刚才各位也听到了，最近呢有国外的媒体的报道，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呢有着很多摇摇欲坠的岩石，这岩石呢看起来就快倒了，但是呢这么多年来依然能够保持着平衡，是在一种难以令人置信的状态之下，就这么耍杂技在这儿就存在了成百上千上万年。最近呢有相关的专家就说，可以对这些石头进行研究，来看一看这1000多块在美国摇摇欲坠的石头，哎，是不是可以倒推一些有关地震这一方面的啊原理或者一些信息。另外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其实呢通过我们今儿啊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这个事情呢，其实可以跟您来说到啊，我们身边能够看到很多状态非常奇特的岩石，这些岩石呢包括咱们说的什么飞来石啊，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美国内华达州的这个石头呢倒是有点神似啊。今儿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些石头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它来研究出来地震呢，以及呢我们去的一些景区看到这些飞来石，您是不是能够确定这飞来石到底是不是飞来的，还是就从这地儿原本就有的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陈安泽。欢迎陈老师，您好。 好，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好。 陈老师咱们又见面了啊！我当时呢看到这个题目呢就觉得第一时间就想向您请教一下，这美国专家说这个石头啊千百年来呢是以一种非常平衡的姿态保持在那里，一直都没倒下来，他们说认为可以通过研究这些石头来倒推出地质的变化，甚至可以研究出地震，您觉得他们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这个段玉龙同志说了这个事儿，我看了他这个新闻报道的，我看他的这个多媒体，我看了一下，看美国这个所谓的飞来石，它不是一个飞来石，它是实质上的话的，它是石头的节理所形成的，那么当然就是说是不是通过这个可以去判断的这个地震呢，但是确实因为地震可以造成一些石头的崩落，这个倒是有的，所以说在一个地区吧，我们到一个山区的去景区看到很多的坠落的石头的话，那么预示着这个地区的过去曾经发生过地震，比如说像我们的天柱山，我们就到那儿去参观的时候，就看见它很多大的滚石，滚石的相互叠置，这个变成很多的这个叠置的洞穴，那么就是这样，就说明这个天柱山这个地区过去确实发生过地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就是说这种滚落的石头确实有的，但是呢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叫的飞来石有，确实有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但是也有很多是名不副实的，比如像黄山的飞来石，大家去过黄山的很多这个听众大概你都会知道，黄山很有名的这个景点就是飞来石，但是它这石头的那却不是飞来的，就是本地的，就是原地的石头，那么怎么会是飞来石的？ 对啊， 这是就是说有传说的关系，另外的话呢有很多就是不是学地学的观众的话呢听众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不大理解， 为什么不大理解呢？因为这个黄山这个石头啊，它是一个在一个大的基岩上面，上头一个石头柱子，这个石头柱子有十几米高，那么中间就是一个小缝，就是那个落到这个下边这个基岩上，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外边飞来的。 哦， 哎，是这么一关系。 那实际上呢？ 实质上不是这样的，大家去过黄山的那个朋友啊，就是你们要就首先第一个要知道黄山是个什么石头所组成的，这一点一定很重要。 嗯， 黄山是一个花岗岩的山。 嗯， 这个花岗岩是个什么山呢？花岗岩是个什么石头的？它是一种火成岩。 嗯， 就是从岩浆冷凝以后所凝结形成的石头。 哦， 而且它没有喷到地表，它是在地球的深处。 嗯， 就这个冷凝就形成了这个花岗岩。 嗯， 但是在这个花岗岩在形成以后，这个冷凝以后啊，它会产生很多的裂缝，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吧，它会产生很多的裂缝，石头缝。我们地质学上的俗语叫做接理，接是接日的接，道理的理。 哦， 啊，就是这个名词儿，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但是说到裂缝，石头裂缝，这个大家就会知道了。 嗯， 那么黄山这个飞来石的实质上的啊，就是一种接理这个作用。那么接理当然是这个大家这个石头里的缝啊，有横的缝，有竖的缝，有斜的缝。 嗯， 那么缝很多，那么就是说这些缝呢，就可以形成，就是说这个飞来所谓的飞来石，就是造成了这个因果的关系。那么大家知道，它这个有竖的缝，那么竖的缝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它的方向不一样的话，像切豆腐块儿一样，那么就把它切开了，切开。两边的崩落下去以后，流到中间留一块石头的话，就像一个柱子一样。 嗯， 黄山就是这样，它下边那个接到下边那个平台上的有个小缝的，那是横接里，就水平的接里，刚好是那么就是两个就是叠加在一块儿。 嗯， 那么它上下的上头的石头跟下边的石头，它的石头的性质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我是实地去考察过，我一看就是一个实地的一个石头。 嗯， 那么它是这么样形成的。当然这个飞来石的有飞来石的景区还是比较多的。 嗯， 你比如说庐山也有，泰山也有。 对， 这个还有很多地方，你比如像这个湖北的神农架也有，但是广东的一些地区有。实际上更多的地方叫飞来石的地方多得很。 嗯， 那么像你比如像这个泰山的飞来石，它确实是一个滚落的石头。 嗯， 就是它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 嗯， 那么就是滚落到下边，就是下边的石头给上面的石头，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但是 也不能叫飞来石， 它不是， 是滚来石。 就是也可以叫滚来石吧。 对， 这个也可以。那么就说如果是说它是飞来石，总是从上边掉下来的。 嗯， 它有一个或者是飞行的过程，也可以这个勉强可以这样说的。 嗯， 那么庐山这个所谓的飞来石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就不是的，它是两块石头叠置在一块儿的。 嗯， 那么上边这一块的它是一个长条的板状的。 嗯， 那么就是好像一个这个老鹰的翅膀一样，那么有的这个讲解的就是这是飞来的，实质上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当然也就是这种有不同的见解。李四光先生大家知道，很有名的地质学家。 嗯， 他认为在第四纪的时候， 嗯， 也就是说是几万年或者是几十万年以前的时候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冰川。 嗯， 那个冰川大家知道啊，冰川两边的那个山上的石头就落到冰川上。 嗯， 冰川的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带着石头走。 哦， 那么一旦这个冰川融化了， 嗯， 这个石头那么就会大家就会落下来了。 嗯， 落下来就落到这个下边这个基岩没有就是移动的那个石头上了。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么样形成的。说庐山这个 这个是这个飞来石是这样说形成的。 那应该是飘来石。 哎，对，应该是那你说这倒是很对，就是我们地质学上就叫飘砾。 哦，还真是飘啊。 哎，飘，也就是这个它，我们就给定名一个飘砾。那么就是它这个飘的，那么它是在。不是在水上飘，它是在冰上，在冰上，那么冰也往前流动，它跟着冰走，那么冰融化了，它就落下来了，是这样形成的。但对于庐山，是不是这个有过冰川，但还有不同的这个见解，还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现在还是个研究的问题。总而言之的话呢，这块石头的是就是说，也许是。这个从李四光的观点，这就是个冰川搬来的，但别的人认为是泥石流啊，或者什么其他带下来。因为泥石流的话呢，就是这个水这个泥沙泥带着这石头也会往下走。 那会带来那么大的石头吗？ 就是这个是很厉害的，自然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水的搬运能力也很大的，从高山上它这个泥石流下来那很厉害的，一会儿把整个的村庄、整个的房子、整个的那个道路都给堵塞，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那么按照道理说，真正的飞来石应该是陨石。 对， 是不是、啊、 说飞来那就对了、 哎？那确实从天上飞来的。大家知道吉林有个陨石雨吧？那么就是说，就是天上就是。落下来很多的陨石，有大有小。那么这个确实是飞来的，而且是不是从地球上来的，是从宇宙来的，是从宇宙的其他星球说下来的，那才真正是叫个飞来石。我认为是那个，是不是这样去恰当一点？ 咱要说的更严谨，这是用飞这个词儿的石头，真的是得有飞行的这个过程，从天外飞来。 对， 但是要是真的从天外飞来的石头，可能跟我们去很多地质公园，包括像您说的黄山、庐山看到的那个石头，应该还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落地的时候至少得砸出一个坑来吧。如果说它下面要有石头，可能那么快的速度、那么高的能量，把那下面的石头早都给它砸平了吧。 就是说到这个这种飞来石，所以这个陨石的话，那还很多科学知识的。刚才这个玉龙讲的很对。那么作为陨石的话呢，跟这个飞来石它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大家知道啊，从宇宙来的石头啊，它要通过大气层的时候。大气层它会产生很多的摩擦，产生很多的热量， 对， 很多的就融化掉了。那么就是说没有融化掉，它表面肯定也有很多的熔，这个是被熔融的那么一个痕迹。另外它的那个表面上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被这个熔蚀，就是说被这个火就是很高的温度所熔融的东西，它的矿物的成分，它跟地球上都不一样。里头都不一样。你看这个，但这个说天上来的石头有两种，有石陨石，有铁陨石，有确实有石头的，有石头石质的这个陨石。那么也有铁的陨石，它的完全铁跟镍。它形成的，你比如新疆，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很大的一块大的陨石，他们叫银骆驼，就是表面这个闪闪发光的，是用铁镍所做成的，但是它有特殊的，里边有特殊的矿物，比如是镍砷文石之类啊，或者是别的那个这个矿物的名字很多了，哎，所以说确实不一样。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听众的话呀，增加一点这个地球科学的这方面这个知识，将来你会对出去游玩的石头也好，或者看到这个一些自然界的这些石质的话，就是这些你就会有个判断。 您说到这儿啊，刚好呢，咱们今儿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和石头有关系，我们也说到了飞来石。以上时间你也跟各位说了一些这个飞来石到底啊怎么叫飞来，到底有一些是不是本地就有一些真的是从别的地方，无论是掉落呀，还是泥石流啊，还是冰川的搬运啊，这不同的石头来历不一样。那么我们听节目的朋友 刚好您看现在也是暑期，要是大家出去游玩的话，去到某些地方看到有一个这种飞来石啊，别听那导游瞎说，说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某某佛祖的法事啊，啊什么某某什么神仙的功力啊，别听那个，咱们通过科学的角度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些石头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一会儿呢再听陈老师跟大家来详细说说。稍事休息一下，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飞来石到底从哪儿来，欢迎大家发送短信。去过山地景区的朋友可能对于飞来石这样的景观印象深刻，其实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大石头。最近美国科学家认为，研究这些摇摇欲坠的岩石有利于了解甚至预测地震。全球各地都能看到飞来石，这些石头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出现和地震会存在着关联吗？面对形态不一的飞来石，地质学家将教会你如何判断它的来历。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飞来石到底从哪儿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呢，做客今天晚上的嘉宾啊，是咱们国家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陈安泽。再次欢迎陈老师回到节目中。陈老师您好。 哎，你好。 咱们接着跟各位听众来说说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景区，看到某些这个石头啊，到底是，你比如说飞来石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这个地方本身就有的，还是说从别的地方落来的，还是真的像有些导游说啊，这是什么飞来的。你看例如我当年我去杭州灵隐寺，里面有个飞来峰， 啊， 就那个就讲说这是济公什么什么的飞来的啊，大家听的都挺有意思。还有不久之前我还去了一趟延庆的叫龙庆峡，去了那里边，然后也是导游，我们坐着船的时候导游就在讲，哎呀你看这边这个形象像不像个大象啊，你看那边那个像不像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姑娘啊。哎，但是我看的时候呢，因为跟您这个做过几次节目，我就特别注意它这边的这个山啊，是一层一层，就像这个千层饼似的啊，一层一层堆起来的。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不是您说的那个海象沉积，咱们之前还说过这个话题。其实你带点这个知识去看，看到的东西完全就不一样。要不然你去个景区，随便导游跟你说这个像大象，那个像老虎，这个像乌龟，到哪儿其实都一样。来，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这些飞来石在您看来能看出它的区别吗？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飞来石，刚才我讲了，如果是真正的飞来石，一个是陨石从天上确实来的，另外的话，如果是说从山上崩落下来的石头。崩落下来石头，崩落在它还有一段的运行的过程是吧？也应该就是叫个飞来石也勉强可以。就是但是大家一定要判断什么的话的，所谓的飞来石给不是飞来的石头，飞来石头就是外边来石，外边的石头，那么飞过来飞到这个本地的石头。落在一块儿了，是不是？这才应该是是飞来石。那么第一个判断，就看看上边的岩石石头的性质和下边的石头的性质是不是完全一样。 这肉眼能看得出来？ 肉眼当然能看得出来了。那么比如说是不是都是花岗岩，都是石灰岩，都是砂岩，都是别的什么石头？那么你看看它的石质，看看它的结构。看它里边的这个矿物质是不是它就是你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说一样的。如果是上边的石头给下边的石头完全是实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再要看它两个是不是原来是就是长在一块儿的，长在一起的，那么就是说看它中间当然有连的地方，连的地方那个缝是不是一个接力石头，是不是一个原生的或者是次生的一个石头缝，石头缝如果是很细一个缝，上头跟下头的石柱完全是一样，这个他讲这个飞来石绝对不是的。如果是说上头的石头给下边这个基岩，所谓基岩就是基础的时候就房地基，那么就是很大的一片石头没有动过的话，这叫基岩。给上头这个石头两个性质不一样 啊，你比如说上边是一个这个花岗岩，下边是石灰岩， 嗯， 那两个截然不同了， 嗯， 那么这个石头的，那么可能来源的话呢，就有好几种了， 嗯， 一个判断的话呢，你看看它这个地区，那个它有没有高山，高山上有没有它这个石头，就上边崩落下来的， 嗯， 如果上面有，那么肯定是滚下来的， 嗯， 是滚石。再一个，那么看看周围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这样的石头， 嗯， 如果有，也可能是泥石流带来的，也可能冰川带来的，那么这样是这样的，你就去判断它， 嗯， 判断它。那么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的，就是说一定要有一点科学的知识，这样的话，你看景的话的，你才能够，就是说自己看懂，看懂以后你会非常的高兴的， 嗯， 你会非常高兴的，这是一种享受， 嗯， 如果是说，你就是听这个讲解员讲，但现在我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导游里边讲解员的话呢，这个解说员也好，导游员也好，最薄弱的环境就是地学知识太少， 嗯。 地学知识太少，他又不得不去把这个景呢讲给游客听， 嗯， 那自有编。如果这个像个什么东西，那么他还可以吧，就是这个总是有点占卜吧，是吧？有一些他是有用神话来解释的。你比如像黄山这个飞来，本来就是个原地的，就是一个石头，是吧？ 嗯， 他说什么的？女娲补天，当时两块石头，有一块就掉到，就是落下来，刚好落到黄山这个地方。 啊、 哦，这个、 块边角料。 女娲补天当然是个神话，这个确实是神话。 嗯。 那么就是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 那么如果你要相信了，那么就是说，你不但没有增加知识，反而被这种神话传说所迷惑了。 嗯。 是不是？如果作为一个成年人，还算好，你笑笑就完了。如果对于一个这个中小学生，这反而会造成他的这个思想上，他对自然的理解上就会产生偏差。 嗯、对， 是不是这样？这个、 嗯、您说的是， 是吧？所以说玉龙说这一块的，我就想的话，你这个节目很好，一定要讲，将来就是讲一些科学知识。怎么样看山？ 嗯， 怎么样看水？ 嗯， 出去怎么样？就是知道这片山水之由来。 嗯， 如果有了这个知识，那么就是说，那是就是看山跟看水，你就不一样了。比如刚才你说你到这个龙庆峡去， 嗯， 是不是？你看看一层一层的石头，是一层一层的。 嗯， 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个在。它确实是海象沉积的， 嗯， 在海洋里边一层一层沉积起来的， 嗯，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说你这样，你就增加了知识了，增加了知识了、 嗯。 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它是什么时候所形成的？它这个海洋是在浅海啊，是深海啊，还是海湾呢？那么它都有不同的，那么就会增加很多知识。而且这个海洋里边的，它有生物。生物死了以后就会变成化石，有没有啊？如果再有，你会更加另外一种知识，是不是？ 对， 说这样你就多有意思。 嗯， 所以说这个在大家在旅游过程当中，过去旅游我们就叫游山玩水嘛，说游山玩水要真正学，就是真正的游山玩水的，那要做点功课，要有一点科学知识，就是这样才能真正你玩好，就是得到知识，否则回来一问三不知。 都是咱们现在很多那个旅游都是上车睡觉啊，然后什么下车上厕所啊，然后到了景点拍照，然后一回家什么都不知道。就说到这一点啊，您刚好之前也跟我提过，说现在咱们国家也在开展有关旅游地学这一部分的规划。还是说已经都实施起来了？我知道您也是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 对，就是这事儿啊，就是刚才玉龙问的很好。现在国家旅游局很重视在旅游里边要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了，那么就是说进行提倡科学旅游了。特别是这个最近这个国家旅游局就下达我们地科院一个任务，叫全国。地学旅游发展纲要， 嗯， 在地学旅游从地学的角度 去旅游。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要看山看水的时候的，要真正增加一点地球科学的知识。 嗯， 那么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编这个规划，现在是提纲的阶段，将来我们会一步一步它编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将来想的话的，以现在的地质公园为基础，因为现在的地质公园那么就是地学旅游的最好的一个去处了。 嗯， 地质公园就是有经过很周密的调查，它有地质博物馆，它有地质科普电影馆， 嗯， 还有每个景点景物都有科学的解说牌，还有编的有科学导游丛书，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总而言之，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地学旅游的一个基地。 嗯， 其实的话呢，你就说那个我们这个旅游的话呢，不是地质公园游，你譬如我们风景名胜区也好啊， 嗯， 甚至我们森林公园、我们的这个水利风景区以及其他的话呢，都有地学景观，都有山， 嗯， 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石，里边含有各种各样的古生物，这都是我们地学旅游的一个对象。所谓地学旅游的话呢，就是以地球科学景观资源所形成的，就是以我们观赏的考察的对象以这个为主的， 嗯， 就是说我们就是地学的这个景观。刚才我们讲的，你比如刚才这个像这个飞来石啊， 嗯， 这些，那么就是。那么特别你看，就现在我们不是到台湾的旅游的很多嘛？ 对， 台湾就是一进台湾就到台北市下来以后， 嗯， 就它有个就是一个野柳， 嗯， 这个地质公园， 嗯， 这个野柳地质公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地质现象。 您刚才给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哎呦，真是好神奇，好像科幻电影一样。 它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 哦， 女王头就像这个英国女王的那个，就是这个头一样的， 嗯， 高高的这个发髻，长长的脖子，就是这个他们叫女王，高高的鼻子， 嗯， 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蘑菇石 啊， 就是说上头那个大，这个下边细，那么就是说是这么一种石头。当然，除了这个蘑菇石以外，它还有很多的东西，还有切割成啊。 嗯 这个豆腐一样石头等等吧，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地质公园开展地学旅游，可以看到学到很多的知识。 嗯，今天呢跟您啊这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也学到不少知识，想必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有很多的收获。但是时间的原因呢，咱们今天来了解呢神奇的地球也只能呢在此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陈安泽老师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希望呢有更多的听众可以来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听到、来学到、来了解到您之前呢所不了解的一些知识。以后我们再去观赏名山大川的时候啊，最好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在心里了解到的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一番景象。好了，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啊！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